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48集。学院的摄影专业属于文科大类，但校考不仅需要考摄影相关专业笔试，还有现场面试，以及需要提交作品集。另一方面，云建威的统考成绩也必须过一档线，并越高越好。 S 大的老师与霍峰君私交好，不仅给出了专业笔试的参考书目，还推荐了一些教摄影的老师，同时建议小孩如果没有绘画基础的话，可以适当的学一些绘画，因为会有很小一部分分值是考察学生的绘画能力。云建威如今的高中生涯非常繁忙，峰高是半封闭式住宿制高中，当然平时会有很多社团活动和实践活动，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娱比赛，但云建威都参加的比较少。他只加入了一个摄影社团，白天下课后回到宿舍就自己上摄影专业的网课，周末的时候则要上画画课以及额外的数学补习课。他爸云洪洲还心疼他，说要么画画课就不上了，反正到时候校考专业课的考试画画也就占很少一点分数。但云建威不，他深知自己文化课要脱分，因此即使很小一点分数他也要想办法拿到，想进 S 大之心十分坚定强烈。为此云洪洲简直感动得落泪，几次和齐高荣打电话感谢他们家的齐峰，给了自家儿子一个动力目标。云建威才不会告诉他爸自己是为了追求爱情才这么努力，否则可能把他爸听得晕过去。两年过去，云建威高二，长高了，交新朋友了，成绩比从前好了。不变的是，还是对他哥齐峰念念不忘。有时候云建威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中了齐峰的什么毒，怎么就这么喜欢他哥？明明他哥都没有随时陪在他身边，他还一门心思奔着他哥跑。云建威拿出手机看一眼，早上给他哥发了早安，现在还没回。他哥又进山了，昨天开始就信号不好。云建威本想晚上躺在床上和他哥聊两句，结果回回都是他都开始下一个话题了，他哥回复他上上一句话的消息才跳出来，把云建威折磨得够呛，只得心不甘情不愿早早睡下。齐峰比他还忙，除了繁忙的专业课学习，齐峰还要做实验，跟着老师上山下地写无穷无尽的实验报告和笔记，以及写论文。齐峰现在大二，已经建刊一篇实验性论文，目前在跟着学校的一位教授做实地项目，组里就他一个本科生。云建威为他哥骄傲，另一方面又发愁，愁他哥这么优秀自己真的很难追上，还愁他哥太忙，曾经说好的每周都见面，现在只能勉强坚持每天手机聊天。而且他哥上了大学后也一点没变，话还是那么少。云建威把手机揣回兜里，郁闷地和舍友一起回教学楼。回到教室后，离上课还有半个小时，云建威在饮水机边倒好水，去了趟卫生间。卫生间在走廊尽头，云建威刚走进去就听砰的一声，好像是某个隔间被撞了一下。云建威吓一跳，看见一排隔间里就一间紧闭的门，他还以为是有人摔跤了，试探问 同学你没事吧。 一阵沉默，云建威分明看到那隔间底下有一片阴影，就是有人的样子。他心想别是突发疾病晕过去了，于是提高嗓门又问 啊，同学你醒着吗？ 卫生间里一片静谧，过了一会儿， 云建威听到里面传来一声很低弱的 放开我。 云建威一愣，接着那扇门响起门锁转开的声音，然后被一只脚踢开，一个男生走出来，挺高，校服有些乱，手揣着兜，大喇喇看着云建威，那目光看得云建威很不舒服。男生走过来低头看了眼云建威，嗤笑一声走了。云建威皱起眉，没理会那莫名其妙的态度，走上前查看，隔间里还有个男生，那男生看起来很瘦弱，衣领都被扯开了，用一种奇怪的姿势跪在地上，正低头擦自己的嘴。校园暴力，云建威的脑海里首先冒出这四个字，他问男生， 你还好吗？ 嗯。 男生嗯一声从地上站起来，他和云建威差不多高，这样热的天穿件长袖衬衫，袖口下露出的手腕皮肤苍白。男生兀自去洗手池边洗手洗脸，漱了个口。云建威看他这副明显被欺负过的样子，心里有些不舒服，问， 刚才那个人打你了？ 男生清洗完自己转过头看向云建威，云建威这才发现男生长得很清秀，有一双漆黑温润的眼睛，然而额头上却有一道疤，水珠顺着男生有些长的刘海落下，男生浑不在意，任水珠躺进自己的脖子。 没有，谢谢你， 就转身离开了。大课间的时候，云建威下楼去找戴子英，戴子英周末借了他的相机玩，说是今天还给他，让他有空可以来拿。云建威找到戴子英的教室却没看见人，被告知因为上课打瞌睡被老师捉去办公室训话了，云建威无法，只好在教室门口等。课间休息时间，走廊上人来人往，云建威正和认识的人闲聊，余光忽然在人群中瞥到一个人，他一眼就认出那个人是那天自己在卫生间碰到的踹开门离开的男生。男生也看到了他，隔着远远的距离，云建威都能感受到那目光里的冷意和不屑。男生没有理会他，与身后一群朋友进了教室。云建威一看教室门牌是五班的。 你认识周牧？ 云建威吓得转身，冰晶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他身后，一双深褐的漂亮眼睛望着他，他老爱这样吓云建威。 他叫周牧，我那天在卫生间看到他欺负一个男生，这人什么情况？ 他有病，你别和他说话。 你和他很熟？ 不熟。 冰晶笑笑，声音温温软软的， 我表姨的儿子。 那不是亲戚吗？云建威无言，正好戴子英被训完话蔫蔫回来，云建威没有多问，拿着相机回了教室。今天周五，风高的周五没有晚自习，临近傍晚学校放学，校外的停车场已停满了车。云建威和他同桌柳哲俊一块下楼，一边聊临安市有哪些好吃的。柳哲俊是中日混血，高一才转来临安市读书，之前都在北方生活，说一口流利的北方普通话。云建威有时候开玩笑叫他俊桑，柳哲俊还挺喜欢这个称呼。 我上周去吃了你推荐的那家湘菜，贼好吃。 柳哲俊和云建威勾肩搭背， 这周再推荐点好吃的呗。 想不想吃日料？